喂， 天风雷好啊。 喂， 啊，恭喜你啊。 怎么了？ 怎么了，老师？ 中奖。 中奖了。 哦哦，中奖了！ 中奖了！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祝贺您祝贺您！ 哎，我祝贺磊啊，磊中奖了！ 哦，我中奖了， 磊中奖了！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哎，不客气， 再见。哎， 我还没说完了 啊，哎，没说完呢。 啊，没说完啊！ 哦哦， 没说完呢。 谁说说？ 啊， 恭喜他！ 啊，恭喜磊！ 一万块 啊！一万块 什么呀，我中一万块什么呀， 一万块 完蛋怎么着， 哎呀你好幸福啊，你得领奖了， 手续费， 对，领奖当然你不能白领，你得先交手术费， 手术费 不细不细， 我知道不细，我胖着呢， 手术费 什么手术费啊， 不细，你得让我来办手续啊，手术费啊。 哦，手续费啊， 对，手术费， 哎呀对不起我没听清楚， 哎，手术费， 哎，好，交给你交多少手术费啊， 那这个老师多少手续， 三天， 我给你交三天的手术费， 三天， 哦，三千呐， 哎，各司百千，三千， 哦，你给你做一天手术交三千呐， 手续三千， 手术费，我学你说话呢，交3000块钱手续费。 对，那磊现在要给我汇款， 现在就汇款呢？ 你不汇款，我怎么给你办手续啊？ 兄弟，别喊了啊，甭编了，我全明白。 老师，他听出来了。 你居然听不出我的声音来了，你是太让我伤心了。 你让我有什么事？ 这上周我去澳门玩，然后那个我输了。欠点高利贷，我怕那个回家有个老婆什么的，不让去看出来，他们就老怀疑我这个玩儿什么的。所以说，你看，不着急的话，能不能借给我点钱啊？你看这样好不好？你那个这样，你先那个借我点钱，然后我那个度过这个难关，然后那个下周一我就回去了，然后咱们一起聚一聚。 你要借多少钱？ 不多，我就借那个3万块钱吧。 三万。 啊， 我没有那么零的钱，30万还差不多。 三十万，谢谢。反正我用不了那么多，反正是你这样吧，完了你等会儿拿着我钱，然后我用完，我这么意思说，我那个连把带利都还给你。我知道你人好，那个这样，方便把那个钱打给我吗？打到我银行卡上。 我没有卡。 你办办卡呗。 我没有身份证，我怎么办卡呀？哎，我有公交卡。 公交卡不行的。 那你这样吧，你打听好了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哎， 再见，拜拜。 是，又来了。 包总的30包茶叶，包括茶具是方便您品茶的。这30包茶叶和茶具都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我们是通过快递给您寄过去，您到时只要自己支付一下运费就可以了。如果您喝着我们的茶叶感觉还不错的话，麻烦帮我们品牌做一下宣传，您看可以吗？ 您 好。 哎，你好。 我们这边给您寄30包的茶叶，加一套青蛙瓷的功夫茶具8件套，货到付款是要100块钱的，可以吗？ 我这里我是卖那个泸州老窖的呀，1573，以前一套只要1888，现在只要888。我们也是搞这个活动，你要不要？ 要个毛 线。大家生活工作中也会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我本身呢也是公安民警，大家也有这种类似被骗的经历。当然，如果说真的，被骗钱了。第一时间应该报警。 娱乐72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baby, we can shake, shake, shake. Yeah. 'Cause it's